APP 啊，对对 APP， 您这个发音、 啊、 还是要纠正一下。 APP 这个东西没五年有七年了，您现在还念不出来这仨字母？哎呀， 不是，我不适应，我也不玩这个。 你这适应能力也是够慢的。 人没事让那上网弄点什么宽粉儿。 那不圈粉吗？圈粉这事儿没五年有七年了，我跟你说，就这点事儿到现在说不利索。哎呦， 哎，得了， 你还新媒体呢？你还弄点新媒去吧。 哎， 那天我听见把杰森叫去了，杰森给我策划一个活动，一定要火，刷爆了朋友圈。对对对，明天把方案给我。哦，钱吗？没有。 老板是设文具大练习是不是？ 老板， 没有，我省了他的对话。 不是，那给我是就像打电话说的。对对对， 不是，我把你的话省了吗？这有什么用？你的那， 你这是啊？哎，我 老板就没给你压力吗？我听说那天是老板把他叫过去，啊，我说呀、啊，你得把那公众号的那些个用户全都引流喽啊！ 啊？ 引流到 APP 上？ 对对对，你看你看他还是他清楚，等引流，然后变成钱，让这些人都变成钱。 哎， 人贩子， 钱没有。 对， 命一条。 那人家那不要钱都好几百万粉丝，你怎么不学这粉丝？ 我跟你说，老板真的是想钱想晕了，想粉丝想疯了。那会儿把 Tom 叫去，零预算，说让 Tom 回馈100万。 抽不了他。 Tom 当时就装晕。 我好， 他是真晕。 不，是我亏的是我身法灵巧，脑袋差点都磕桌子角上了， 那就算自杀了。 就是撞头。 这叉叉是吗？ 像撞桌角自尽。 零预算赚100万， 他就是让你吃要饭。 这血一下的得顶在脑门 上，自助 了。要不是我没拉着，早撞上了。 得了吧，要不是说咱们赵先生老总这一天把自己家里那圆桌面拿过来办公，我就非得磕上不可。 这老板半夜2点还给杰森打电话呢。哎，我跟你说，刚才我可知道的事儿，去追一下你，去追一下。 我追什么？半夜让我追什么去？追风去我。 哟，你还把自己当追风少年呢？ 哎呦，我还少年呢。 让你追下热点去。 热点？ 对。 追到。追到没有？问你。 追到了，追到了，追到了。 热点追到了吗？追到了。 追到了。开了一个很大的会。 你知道热点是满天飘吗？ 现在又是那个投资什么冷遇期吧。 他也不适应，他也迷茫，所以呢。 他也没想好，我跟你说。 对了。 老板现在一什么装糊涂？ 你是谁？ 什么？运营还要花钱？啊，什么策划还要花钱？ 哦， 什么都得花钱。 那天把朱莉也摁那儿，你先写一篇文章让我看看。 朱莉是女的吧？ 我再决定要不要花钱做。 他干嘛把人摁哪儿啊？ 不是怕朱莉撞桌角吗？重返你那路， 干不下去了。真的，这公司真是一年不如一年。 这公司你们还待吗？ 你那意思让我们俩先走？ 不是， 完我们俩这职位都是你的， 你俩的职位要的不露脸啊？ 我们怎么现养的这职位？ 真是， 哎呦，那不干，那不干就不干了。我觉得也就是， 你真不干了？ 你妈还敢不干？我先辞职去了。 你真辞职了？ 嗯， 啊，那你先辞，我们就辞。 你真好，苏总， 怎么样？ 怎么样？什么时候卷包会走人？ 排队等着吧。 这还排队 叫号？ 赶紧去银行干嘛去了？ 谁去银行了？ 去银行 办什么业务的？ 银行辞职去了。 赵天印办公室排队呢，你都辞职呢？ 是，那我看看去。哎呦，领着， 领着什么了？ 行了，那领着年终奖 没有？90级号，我是发条了。哎，发条，确实排队。 你领多少号啊？ 我96。 咱们公司 我九十七。 咱们公司连赵全信老板带他媳妇算上整100人。 哦，你这么算的？哎呀，那就是你。 对对对，我50号，我还能盖着了。嗯，我先去啊。 你头了，还有一枚词是谁啊？同志们， 同志们，那不快起吗？ 啊，员工们，怎么了这是？咱们开个会好不好啊？这半年多了咱们也没有开会啊，我忽略了大家的感受，但是咱们要抱在一起，咱们度过这个寒冬。我知道公司还是很有凝聚力的，我不会让大家白忙啊，我给大家预备了丰厚的年终奖啊，50万的豪车。 是豪车是不是？ 豪车。 豪车那 得100万 以上 吧。豪车 的豪车。 豪车 、啊、当然还有的朋友们喜欢。 哎，你说什么？张老板 还有的朋友们喜欢